我这门开着，你看不见里边。可是呢，他还有右拐了一弯，他还有二道门，完了呢有垂花门，有正房，有东房，有西房，有南房，这不就四合了吗？东南西北，这两个门都代表南方，咱们再说北方，这叫广亮大门。你看它台阶也低，它这个门呢，它往里按，它喜欢啊，在这儿遮风挡雨，喜欢小孩在这儿玩耍，甚至穷人可以在这儿过夜，饿了还可以敲敲门，说您给我行行好，给我窝头吃。它呢，简单化，就是一个影壁。北方人，尤其北京人，他好客，他有会客厅，来客人了，这儿先休息，先喝茶，等主人。 比敞亮门低一层的是金柱门。这两种门都是有品衔的人才能使用的。老北京人好客，特别是大杂院里爱串门唠嗑，喜欢人气儿。但是人们又很讲礼数，不会冒冒失失去别人家里串门，所以门楼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其实如刘平泰所说，林淑华真正成长的深闺是干面胡同49号。史家胡同这边本来只是干面胡同的后门。林淑华的父亲林福鹏是广东人，与康有为同年科举。不同的是，他勤勉干练，仕途得意，曾担任过一品大员，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置办了有99间半房的豪华府邸。胡同博物馆西墙上的一幅画，向我们展示了当年真实的豪门生活。 这是干面胡同，这边是史家胡同。这不是两条胡同吗？ 这是几进院？ 一二三，好了，从这儿开始就是花园了。他们家的花园比较大，可是呢，他这个在北京胡同这个规制啊，很少。你看故宫，它有中路，那是工作时用的这几大殿，可是它还有东路有西路呢，就是生活区了。他们家这规制也是，你要像。故宫皇家呢是999间半，他呢是99间半，那就规制也不小了。从这月亮门，咱们以南就是变成了大杂院，从月亮门以北是咱们博物馆这个院落了。它占地是1180平米，使用面积是778平米。咱们现在占的房间是这个房间，那就是文化的基地，沙龙，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 清朝灭亡后，林福鹏终隐隐于世。在他精心打造的深宅大院里，他发扬了祖上的文化基因，与京城文化界来往甚密。1900年庚子年，林福鹏的第十个孩子林淑华出生了。林淑华的母亲是妾室，但林淑华因为聪明活泼，颇具文学和绘画上的天分，成为父亲的心头肉。 主人住正房，大儿子二儿子佣人住南房。有的说了，说我们闺女住哪儿啊？北京这胡同对女孩子要比男孩子还重视，让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培养她成大家闺秀，懂规矩。给她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主人的后边住。你看女儿她住的是正房，你就能显示她的地位了。 林福鹏在家中组织了一个北京画会，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画家经常光顾这里，他们成为林淑华的启蒙老师。到了20年代，名媛社交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活动。20多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淑华继承了父亲的文化遗产。后花园里，他们父女的画厅和书房成为文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史家胡同博物馆西墙还留有一扇旧门。 这个门呢，我当时做的时候也保留下来，就等于这儿呢是一个工作室。我下了班了，一开这门，我就上东院了。东院那不是就是生活区了吗？ 1924年初，在林淑华的本命年里，他迎来了人生的两大高峰。第一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被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陈希颖选中，在《晨报》上发表，两人因此相识。林淑华的女儿陈小莹讲述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经过。 我父亲跟我说过，我母亲就请我父亲去他家，我父亲就在干面胡同转了半天，走过那他家的号码就不敢进去，因为那个房那个看起来大门看起来太富贵了哈，所以他说走了好几遍， 后来想想，当然也许是林黛玉那样，就是借住在那个富贵人家的一个女孩吧。敲了门以后，一进门就是开门的，然后就是跟班的，然后就是老妈子，然后就是丫头，走一进一进的，最后进到小姐的书房，他说把他都吓死了。他没想到我母亲家里那么有钱，我父亲是江南的一个书生家，是书香人家，不是那样的官宦人家。 在陈小莹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清高的人，而母亲则是很世故的。通过与陈希莹的接触，他此后得以频频公开发表不少文章。他人生的第二高潮就在这一年的泰戈尔访华期间。1924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梁启超、徐志摩等人邀请下访华，而他下榻的地方成为令组织者头疼的话题。学校过于简陋，而大酒店则显得不雅。思来想去，就想到了燕京大学的活跃分子、富二代兼文艺女青年林淑华的家里，而这一提议得到了林福鹏热烈回应。从那以后，小姐的书房声名大噪。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也留下了这段故事的痕迹，有一个三面玻璃凸起的地方，据北京市档案局的王兰顺介绍，这正是小姐的书房里用于喝茶赏花的一角。 我说许崇文这个信里啊说的那个说突出的那个位置，就是那前面的那个小爆炸，它里边他说有太多的人啊，有太多人的回忆，有西林，有老金，有志摩，有乔治叶，是吧？而且后边还说有先生或小姐都在这儿吃喝过、说笑过，还有18年前去世的那位诗人，他说的就是泰戈尔，就在这个位置。原来我不敢相信，我说这地儿这么小，大家在这儿吃喝过、说笑过，结果到前面看那个照片就知道了，哦，他们确实那个时候那沙发就在这儿，这儿一圈干什么的？这一圈过去就是赏花的了。 林淑华作为主人，他的风头盖过了担任泰戈尔翻译的林徽因，也让徐志摩、陈希莹为之心动。林淑华和徐志摩、陈希莹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从而成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1926年，林淑华和陈希莹结婚。陈希莹家境并不富裕，林福鹏答应女儿嫁入陈家后，就把用于文艺创作的后花园总共28间房送给他们作为陪嫁。 林淑华结婚的时候，他父亲给了他28间房，这就等于是大花园。你想象，所有的房都没有，这院落就是一个花园，历史以来就有这房，其他房都没有。 这个房子 把位于史家胡同的后门打开，就有了史家胡同甲24号。史家胡同博物馆正是在此基础建成的。陈希莹1929年离开北京，筹备武汉大学文学院及外国文学系，林淑华随之前往，小姐的书房从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徽因在北总部胡同3号的文化沙龙，她的名气和影响力更大。后来冰心写了一篇讽刺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却没想到史太太的客厅更加驰名中外。看着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影像旧物，你能想象到民国时期的文化盛况、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崛起。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1946年，陈希莹夫妇移居欧洲，之后林淑华更多的工作是用来怀念故土。他的英文小说《古韵》记录了自己在林家大院里的童年和家庭生活，被视为震撼欧洲文坛的东方著作。1989年，林淑华回到了北京，弥留之际参观了当时被改建为幼儿园的故居，并且留下了一张和幼儿园孩子们的合影。第二年， 便在北京病逝了。在林府后花园到史家胡同甲24号，后来这里又曾经改建为工厂、幼儿园，几经变迁，2013年成为史家胡同博物馆。胡新宇是胡同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和推动者。2009年以来，他先后供职于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是得益于他既了解慈善基金运作，又懂得文化遗产保护。这项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的博物馆修建工作，于2013年最终完成，并对外开放。 分歧是技术性的，比如说我大门建成什么样的，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大门开在什么地方？按照传统的做法，肯定是应该开在西北角，因为这个院子门是冲北的，应该西北角是正确的位置。但西北角一进门呢，有棵古树，因为这个首先它是一个原来一个大宅子的后花园部分，它后花园的门开门就没有那么讲究，而且就我们接手的时候，这个门就是在这个东北角，所以我们就后来还是在东北角留的门。包括这块地其实也不是原来它这块地本来的样子，它其实当时已经因为一些产权的原因割掉了一部分给别人了。现在旁边的22号院原来也是这个院子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嗯， 所以您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那中间那房子没有放在正中间， 嗯， 而放偏了。包括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们应该建多高啊，那个脊应该是做什么样子，窗户什么样子，用不用电源热泵，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分歧，每个都要讨论。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小姐的书房原址保留了下来，基本还原了当时的面貌。 可以很骄傲地告诉您，就是这个房子原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它地基我们是原来在它的地基基础上规规矩矩地重新起来的。因为包括这其实也是当然一个分歧，我们要不要把它挪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适合现在的地块。但后来我们认为呢，就是要尊重历史啊，历史的时候它原来就在那儿，我们恰好就用这个现在看正经的，如果对懂四合院一看就说，哎，这房子不在正中间，用这样的一个错位来说明它历史的位置。如果我们改变了它，这房子其实本身留下的历史信息就又少了一部分。 胡同文化蕴含的是过去漫长的人文风俗和精神面貌，又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代仍拥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这个胡同的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仅仅是一种民俗，而是一个很复杂的、很有机的、很立体的、很综合的生命体，所以让它变成一个很多人提起胡同文化的魂牵梦绕的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很多人住在胡同里的人或者有胡同经历的人，一提到胡同文化，它有一种惺惺相惜，有这样一种念想，它能够立马能反映出来，说明它胡同的文化本身的魅力，对吧？ 胡同的历史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延伸到了现代。如今已经80多岁的陈小莹定居北京，她的丈夫生前是英国汉学家，中文名字秦乃瑞，是萧乾先生娶的。陈小莹的儿子秦思源有一个身份，是老北京声音的记录者，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一角有他收集的各种声音。 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我觉得以前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可是同时呢，我们不能就是以怀旧的眼光去看待它。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就肯定是回不来了。可是如果以前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如果有启发，那还很有意义，就是对现在有意义，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恢复以前的生活。过去是给我们很多信息，有很多启发，有很多警示，我们可以吸取那些好的营养来嘛。 采访结束后，陈小莹特地发来微信补充，给儿子取名思源是双关的，一是想念祖国，二是思念自己的父亲。陈希莹原名陈元， 这老北京这有老北京的故事。我不是老北京，我真是假北京，我真是。你说我是哪人？我是中国人。 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胡同文化系列》，史家胡同往事。采访撰稿：葛文杰，播音：杰克堂。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掐到点，掐到那线了，再来，再往下走。 这是顺义区杨镇鲜花港北侧的一个普通的小院，院子里一边摆放着一摞摞青砖，一边是制作完成的砖雕作品。如果不是从旁边的一个塑料简易棚子里传出凿砖声，我们原本以为这里就是一间库房。 你看，你现在你注意看， 棚子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案子认真地雕刻着方砖。 行呗。 一位中年男人边看边进行指导，时不时还亲手做着示范。这是北京砖雕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张燕带领着徒弟们进行砖雕创作。2009年，北京砖雕入选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5年9月，张燕被评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砖雕代表性传承人。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北京砖雕，青砖上的雕刻艺术，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砖雕代表性传承人张燕。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砖雕代表性传承人张燕。北京砖雕啊，它成熟于明清，特别是在明朝，它是普及阶段。等到清代了，它是一个最完善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在皇家的这些建筑上大规模运用。 北京砖雕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一直由张氏家族历经六代传承至今，始终保留着纯手工制作的技艺特征。顾名思义，北京砖雕就是在砖块上雕刻出各种图案，用在建筑上起到装饰作用。不像别的装饰材料，色彩可以多种多样，它只有一种颜色，正青灰色。别看它色彩单调，但对使用的泥土还有烧制的火候都非常讲究。过去北京砖雕用的是苏州和山东临清地区出产的细泥方砖，现如今为了保证砖雕的品质，张燕自己慢慢摸索试验出了专属于北京砖雕的泥土，烧制出的砖颜色清亮，质地纯净。 到在我这一代，为了就是北京的砖雕的品质做到有保障，材料上我就从土装起，就有五种土掺混到一块儿，然后等浆再制坯，这样的砖料呢是成型率100%是不裂的，它的色彩是正青灰，它的柔韧性是雕的时候不崩口。原来因为它就用一种土来做，重量比较重，花了20多年的研究这个配方，把它做出最好的手工细泥砖。 接下来就是在这青砖上开始精雕细刻。 过去传统的纯手工制法达到180多种工序，现在呢，我们把它就是归类为10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挑砖、磨砖、修砖、画稿、上样、打底、胚地、分层、细化，然后镜面。 从100多道工序简化成10个步骤。科学合理的改进使得北京砖雕的发展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同时也保持了北京砖雕在雕技上 雕口落刀不改，一刀到位，不重口的精湛手艺。而在整个雕刻过程中，最后的清口环节是最能体现北京砖雕雕刻技艺的绝活。 他是说要最关键最关键最后就是清口这一步，就是说我们前边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坑地啊封层这些东西还有余地的话，那到清口是没有余地了，就是背水一战的时候成败就在最后清口。因为他北京的砖雕就是刀口齐利，它就是阴阳口干净利索，它那个口啊就像刀刃一样切了有力度，刀工要求相当高，是落刀不改的。 北京砖雕的技法融浮雕、透雕、刻线为一炉，风格严谨、端庄、雄厚，刀法细腻，柔中带刚，刚柔并济，一气呵成。能够雕刻出精美的作品，都仰仗着精湛的雕刻技艺。而这些看似随意的刀法，其实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它的一刀一式，都来自于北京砖雕刀法七十二式。 北京砖雕有的刀法七十二式，凿、切、削、点，雕口上阴口、阳口、开口、破口，这个嘛，它们中间是互换的。可能这一次的在打造雕凿中有，可能就六个到十个刀法就在里头。一旦你把这七十二式拿下，再配上口诀，再加上好师傅再给你手把手教，你绝对是正宗的。 北京砖雕刀法七十二式只是规定了每个单独的刀法，但是要完成一件砖雕作品，需要熟练运用其中的各种刀法，就像习武用的秘籍一样。只有全面掌握、融会贯通，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雕这个砖雕有讲究章法，其实我们说的是我们在雕砖，实际上我们跟写书法是一样的，它是在走刀，以刀代笔是走什么样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来您也许不信，北京砖雕除了像皮钻、钢凿等一些辅助工具以外，真正的雕刻工具只有看似普通的三把刀。 你看，这是一个平刀，单刃平刀，这是作为开底切口用，这个是马蹄刀，这个作为刻线走这个口圈用啊，特别在阴口的时候它的用处比较多。这个是平铲，就是一般粗面的时候大面的时候整平，就是光洁度比较强的时候用它。 刀法七十二式，十个步骤，三把刀，这些量化的数字看似把北京砖雕的技艺概括了起来，但是要全面的掌握这些技艺绝非易事。对此张燕强调要动态传授，因为这些冰冷的数字要变成熟练运用的技艺，如果没有师傅现场指点是不容易摸透的，更别提运用自如了。2008年张燕击败各路高手，受邀为北京奥运村设计制作大型砖雕作品国腾，向世界展示了来自北京的古老砖雕艺术。 它是以四件砖雕组成一组，龙、彩、鱼、凤，这些都是中国元素。做它的时候我们是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做的，做了有三个多月，因为正是冬季，我们是最寒冷也是在不具备条件时候做的啊。但是人呢，我没有那么多人，所以说我们就这一天当着两天用，最后就是把我们的熬的这眼睛流的是血水啊，我们的徒弟很心疼啊，那阵点一会儿眼药水，雕五分钟再接着点，昼夜就是轮换的休息在做它，在规定时间内，我们完成600多块，没有耽误过程。等到我们做完了以后，我在那儿自己为自己而感动，哭得稀里哗啦。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张燕的祖上在南京是木雕世家，清朝嘉庆年间， 张燕27岁的先祖张尚祖应召赴京做工，进了皇家木作细木雕班组，后来又因工种需要分到砖瓦作砖雕组。到了第三代传人张廷相时，一次在京西建造一座皇家寺庙，大雄宝殿里的供桌本应用名贵木材来做，可是当时国力已不富足，张廷相凭借着过硬的砖雕手艺，创造性的用青砖仿雕出来，在京七市任谁也看不出那不是木头，这以砖仿木的绝技被众人赞叹，京城砖雕张的名号就此叫响。然而砖雕技艺传到张燕爷爷张俊德时，伴随着清朝没落，宫廷匠人们散落民间，张俊德在大栅栏开了个字号德明阁，勉强维持生计。张燕的父亲张世全赶上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但张氏子孙却从没想过撂挑转行放弃北京砖雕技艺。从采访中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生在北京的张燕有着很重的山西口音，这都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张燕的父亲被派到山西进行古建筑修复工作，3岁的小张燕也跟在身边，直到80年代才回到北京，因而也就说了一口山西普通话。而张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了北京砖雕，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地下网那有那个毛穗透着那红红的光，我就过去就从那毛穗就这么去看，我父亲就从那边在这儿听着声音，看着在雕，那墙上摆的那些砖雕啊，好漂亮，神奇的不得了啊！等到第二天呢，我就记着了。他一吃完饭一动弹子，我就跟着他出去。我父亲说：“你是不是喜欢呀？”他说：“我教你磨砖。” 从此之后，每天早上4点，张燕准时起床，两块砖堆在一起磨到天亮，就这样一磨就是3年。磨砖过关了，又开始学画线稿，练习雕刻。后来张燕大学毕业，因为学的是国画，面临着对专业和砖雕的取舍，但是身为世家传人，张燕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砖雕。1983年，张燕回到北京，担起了传承北京砖雕的重任。刚刚改革开放，传统的东西没人待见，懂北京砖雕的人要么不敢用，要么没钱买，但张燕从没想过放弃。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特别是1990年春节，让张燕一直难以忘怀。 我们雕到下午4、5点钟，听着这个放炮呢，哎，我就问干什么放炮呢，他今儿是那个过年呢。哎呦，我说过年呢，我的家里啥没有了。然后我就赶紧换了工作服，出去给孩子们家里面买点东西。结果我们骑自行车噔噔噔的跑在木林十里地跑出去，人家商店都关门了。好不容易敲开家门，有点衣裳，结果去身上是3块钱的，什么也没买上回来的。结果回来以后，我们一家人就是吃完面条过了个除夕。 父亲去世以后，张燕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北京砖雕。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北京砖雕已经慢慢走上了良性循环。除了搞创作，张燕还悉心培养了20-30名徒弟。此外，自从成为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燕还把非遗课堂开进了高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就是我们从原来我们家族的传承带徒，现在转换到现在就是进入高校，到高校讲课，搞一些培训，然后再做一些大师带徒的啊这些计划。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北京联合大学啊做一个 BVA 项目这个技艺传承。我们进行3个月的这个传承实践，这个取得的是成果是相当可行的，很有现实意义的。孩子们从零开始，现在能雕成那么正统的北京砖雕啊，这是我很欣慰的。第二，我们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做这个非遗研培计划， 这些都是将来传承给一些年轻人。 张燕有一儿一女，儿子张金亮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就像父亲当年一样，已经做好了传承北京砖雕的准备。 因为你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然后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眼中都在看着，掌握这门技巧是应该的，然后传承也是已经去做了。看我父亲一直这么雕过来，然后环境不太好，但我父亲也一直在坚持，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 张燕的女儿张金辉还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利用自身优势与同学们成立了非遗青年社团，开展非遗进校园讲座，拍摄纪录片，让同学们更直观地了解非遗，感受非遗的魅力。 上大学之前，我是对家里面这个事情就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一个氛围，然后你也没有觉得跟别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自己上大学，有机会能够用摄像机把镜头去对准你自己想要去展现、想要去了解的这样一个领域的时候，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非遗的这个纪录片，要关注传承人。因为一是我发现好像真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他们有这样的可能性去接触那么多的传承人，就是我才发现自己跟别人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队就叫非遗青年，因为我觉得是年轻人嘛，我们要年轻的视角去表述。 组织非遗青年的过程也让张金辉对家族的事业有了重新的认识，加深了一份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他想学习和完善非遗保护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希望能够为保护非遗做一些实事。 首先是就是父亲这一辈，然后我们这一辈能够把这个工作室继承下来。同时我说实话，我是认为北京砖雕它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艺术空间，它不能说我们只让它活在这个那个四合院的领域，我们不能只有说那个放到影壁上，放到那个墙脊上。然后我们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能用到，比如说我自己会把它做成那个项链，然后耳坠，因为它的材质和它雕刻技艺它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包括我们自己有几个小伙伴也开始在设计在做这个文创的产品。 目前张燕的北京砖雕已经开发出了许多其他产品，像微型砖雕还入选了北京礼物，此外还有砖雕项链、砖雕茶盘等等。张燕的徒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而且大多是慕名自己找上门来学艺，张燕也都是毫无保留悉心教授。这位刘工程师因为专业的原因接触了北京砖雕，从而喜欢上了这门古老的技艺，为此每当节假日他都会驱车从市里赶到顺义张燕的工作室来学习砖雕技艺。 我本身就是做建筑设计的，我是在一个设计院工作，然后也是了解到那个张老师是北京砖雕的唯一的继承人，就慕名而来。就以前可能只是从这个建筑材料这个角度去了解砖雕，并没有从更深层次的这个建筑文化，就是砖雕雕刻的这个技艺去了解。后来接触了以后，就真的是被他这种匠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也是觉得我们不但要在建筑的这个工程上要去运用这些建筑材料，还是要去把它这种雕刻的工艺要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建筑文化。 面对目前取得的成绩，张燕并没有满足和停滞不前，他还有着自己远大的计划，那就是把北京砖雕完好的传承下去。 现在我的眼视力不好，雕不了好长时间，在我有生之年尽力去雕一些流失的作品，然后就是再培养更多在后继的北京砖雕的传承人，这是我一个周身的心愿，直到我雕不动那一天。 由于城市改造和历史原因，很多四合院的北京砖雕作品或是被拆毁，或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那喜欢老北京元素的听众朋友，上哪儿才能欣赏到这些原汁原味的北京砖雕呢？张燕告诉我们，北京颐和园是目前拥有北京砖雕作品最多的地方，而且都是经过时代打磨的精品。如果要欣赏张燕的作品，您可以去白塔寺附近的丁张胡同，那儿有新改建的春夏秋冬四座四合院，